大家好啊，下面我就开始今天的讲座了啊。讲座题目就是谈谈朱元璋时代，这个毛时代的异同啊。这两个时代啊，应该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下面就容我慢慢道来吧。首先呢，我要介绍一下自己研究这个朱元璋的情况，以及我呢有关作品啊。我对于朱元璋的这个专门的研究啊，大概就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2010年开始写那个带点小骚味的那个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啊，一直到那去年吧，又出版了一部那个朱元璋大传啊，撰写的啊，就是今年出版的，就是由现代出版社出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这个朱元璋大传啊。写的应该说很有力度，也研究了很多年了，而且我一直在撰写关于朱元璋的东西，即便是现在还在写关于朱元璋的这个历史小说。这个小说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它涉及的东西啊更为复杂，而且也为你的想象力啊或者一些洞察力啊提供了一些空间吧。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下吧。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朱元璋与这个老毛的这个出身问题啊。这个朱元璋家那真的是穷了啊，而且是经常搬家，后来也是个佃户家庭。他的父母死的时候，朱元璋自己就说是身披恶裳，殿无遥江，死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凄惨。朱元璋本人啊，后来就是也就沦落江湖了吧，是一个游盖生啊，在垂死的边缘挣扎着。老毛呢，则要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吧。出身也至少也是一个富农吧，他家里啊。第三个问题啊，这个出身啊和这个学识啊，对于人啊当然是很重要的。朱元璋应该说他上过两年学，但主要还是自学。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朱元璋的这个军事才能了啊。那么有的人说啊，朱元璋是不是也跟老毛一样是造神运动的产物呢？他是不是也跟老毛一样不抗元呢？啊，这个问题啊，一直很多人提出来啊。但是我要说，朱元璋他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而且还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战略战术的全能的一个天才。朱元璋啊，他参加抗元啊，是公元1353年、1352年，比那个张士诚还早一年，跟陈友谅大概是同一个时期吧。他呢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他从一开始就是对抗了元军。后来过江以后打那个南京，打的还是援军。后来啊，又去打张士诚，把张士诚啊打的就是投降元朝了。只是吧，他跟那个陈友谅，就进行了一场大决战啊。但是陈友谅呢，他主动进攻朱元璋的，最后被朱元璋给消灭了。就说最后啊，朱元璋又把张士诚给消灭了，然后朱元璋进行北伐，然后推翻了元朝。你看他实际上。是真正的抗元的主力，而且夺得了这个抗元的权利了，不然的话可能也有量要承担这个任务了。这样我就举一个关于朱元璋这个军事天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六合之战啊。这个事情发生在1355年的时候啊，元朝啊，1354年元朝百万大军把那张士诚他们围在了高邮，同时有10万大军围把那个六合给包围了，然后六合方面向朱元璋方面请援，朱元璋然后就去救六合，但是呢因为元军非常厉害，又把朱元璋他们给包围了。这个时候啊，朱元璋就想一个方法去脱身啊，就这个方法非常的奇特，非常的就是让人不可思议。他就是啊，请一些女的，一些妇女，就是在那个给军队做饭的一些，还是搞后勤的，然后让100多个妇女就在阵前啊去骂那个元军啊，就使劲的骂啊，就把那个元军啊就骂得一愣一愣的，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就元军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过程当中啊，朱元璋就把那个妇女放在中间，然后军队弄在两边，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走了，然后走出去不很远了，几十里路了，这个元军才反应过来，然后去追击他们，结果又中了朱元璋的这个埋伏了。啊，朱元璋的好多这样的很奇妙的这些计策啊。是非常非常奇特，而且朱元璋他这个北伐的方略就体现了他的一个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 战略眼光是非常了不起，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书里仔细的看一看，我讲还真不太好讲，因为特别复杂。 哦，讲一讲朱元璋的一个经济才能吧。朱元璋应该说他有很多的施策，有很多土鳖的想法的。比如说啊，他想在家乡那个凤阳建那个都城，因为凤阳那个地方嘛，它比较贫瘠，要建一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都城嘛，就耗费非常巨大，而且搞了好几年也没有搞成。最后朱元璋才醒悟了。然后啊，还有就是朱元璋他那个元朝啊，明朝他发纸币啊，朱元璋也是。最初几年啊，就是发行量比较少，就大明宝钞啊还能和物价保持一定的比例，人们还乐于接受这种便于携带的货币。可是呢，后来啊，这个发行量就不受节制了。这个朱元璋他就喜欢拿这个宝钞啊，就是大肆的赏赐那些功臣，结果越发越多，引来了这个通货膨胀了，而且这个宝钞的印刷也不太好，就容易造假。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朱元璋啊，他搞闭关锁国，搞海禁，因为当时就有倭寇了，从元末啊到明初就开始有倭寇了，不断的零星的，就是来侵扰，就是那个东南沿海一带。朱元璋就是为了就是说隔离内地的那些反叛势力和倭寇之间的联系吧，就实行了这个海禁，而且这个海禁啊一搞就搞了200年，就对当时的中国应该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吧，因为太封闭了。然后再说，朱元璋他是跟其他皇帝一样，是劫富济民的啊，老毛是既劫富也劫贫啊。朱元璋大量的迁徙啊，江南的富户啊到这个中都一带，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而且通过这几次啊蓝玉案啊、胡庸案啊，就是打击那些中产以上的家庭，让他们就大抵啊都破产了。到那个时候啊，元末明初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沈万三家族啊。他就是通过这个蓝玉案把他们就是打到蓝玉案里边去了，然后进行了一个肢解吧。而且呢，江南地区富庶，所以这里大地主也多，成为了朱元璋一个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凡被牵连者啊，很多都被抄家杀头了。然后第五个问题就是朱元璋他清洗功臣啊，这个当然不用有名了。但是呢，就与围绕朱元璋的这些权力斗争啊，就很早就开始了。就是在他刚加入这个反政府武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啊，是两个对他形成强有力的挑战的对手啊，实际上就是那个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和郭子兴的小舅子张天佑啊。到后来啊，又是郭天旭下边的一个大将邵荣和赵继祖，这两个人啊也对朱元璋的这个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是朱元璋啊后来也是通过这些明争暗斗啊，把他们给搞下去了。到了明初啊，就是刚才我发了一个朱元璋的一个大特务头子嘛，杨宪。这个杨宪啊，他不是那个想挑战朱元璋，而是他想挑战什么李善长之类的，但是没有挑战成功，最后被他们给清干下去了。这里我要指出一个问题啊，就说那关于那个打击那个丞相那个胡庸的那个事儿吧，就是说相权啊与皇权的矛盾。就是说中国的帝制啊，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的一个强化。就说到了朱元璋这里啊，他也会按照这个总趋势来干的。我以前说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总是皇帝和中央可以胜利呢？就是因为啊中国老是改朝换代啊，皇帝啊总是成为这个暴力最强者，他就有啊这个拥有这个修改权力的修改规则的这个最大的权力。然后我说这个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案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等被诛。这个案子啊，实际上是不断的扩大啊，牵延了好多年，就是好多功臣都打到这个案子里，然后前后被杀者达30000余人。朱元璋由此废除丞相制，全归六部。到了洪武26年了啊，已经过去13年了。2月，蓝玉案，蓝玉当然是个大功臣了，是常遇春的小舅子啊，梁国公蓝玉等被杀，此案牵连被杀者前后达15000余人。关于朱元璋他为什么就是清洗功臣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他还是有点非常复杂的。我在那个书里啊，《朱元璋大传》里边罗列了几个原因吧，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在笔者看来啊，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诛戮功臣集团， 伴随着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富地主，起码应该有这样几点考虑。首先，一般来说，工程集团啊是打天下的班子，他们的能力且不说，只说他们所掌控到的人脉关系、政治军事资源、实际权威等等，这都是让一个君主不能放心的。他们有随时绑架皇权的能力，这就要严重地威胁到皇权的稳固。在朱元璋时代啊，随着强化皇权要求的提高，也对朱元璋的聪明才智、行事手段提出了严峻要求。那第二啊，我们需要注意，所谓的工程集团啊，都有一个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他们自认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当然自己就要做江山，起码要保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洪武年间本是国家草创时期，新兴的文官集团还刚刚孕育出来，他们对于工程集团的制衡力量还是很有限的。随着时间推移啊，制衡能力会慢慢的提高，这样一来，工程集团的强大存在就严重危及到了君主专制的甚至中央集权。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宋太祖传这个长君宋太宗对于宋初政治的稳定啊，确实是大有裨益的。且浩文的太宗啊，为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也提供了时间与便利条件。第三点就是工程集团啊，容易形成特权阶层，即所谓的这个压力集团吧，以致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干预政治、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现实。第四点，不可否认，就像汉武帝一样，汉武帝晚年朝堂为之一空，朱元璋也是越老越有疑心病，越老越残暴。权力啊是可以异化乃至腐蚀人性的，恶劣的环境啊会让人堕落变坏。可能年轻时的朱元璋本来并没有多少残忍和猜忌，但是随着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以及在这个顶峰上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他的思想及个性势必就要受到很深的异化。从明初的一系列大案看来啊，这个时间跨度啊还是相当大的，这就可以大致说明啊，朱元璋起初可能并没有一个全局的深入的盘算，而且他很多事情可能并非是事先策划好的，不过是啊头痛医头啊，想一出是一出罢了。虽然这些事情背后啊往往都有一个相同的政治逻辑啊，就是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这个强化。第五，为自己即将接班的孙子着想，就是朱标啊，他的这个太子嘛，老大死后不久啊，他的次子，就是朱标的次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啊。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65岁了，朱允炆啊却只有15岁，而且啊，他的个性很像那个朱标，人柔宽厚。朱元璋啊，他肯定要担心啊，自己死后啊，年轻的继承人啊，会控制不住局面。一旦那些开国元勋啊不买小皇帝的账，后果将不堪设想。国朝典故啊，简圣野闻里边就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朱标儿眼见父亲啊朱禄太过，于是就跑去请求父亲手下留情。朱元璋眼见自己的苦心得不到儿子的理解，于是便将一根上面满是刺儿的金条丢到地上，然后让儿子去捡，结果朱标啊半天才捡起来拿给父亲。朱元璋于是将金条上的刺儿全部削去，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这样你再去捡不就容易得多了吗？上面那个故事啊是野史里边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朱元璋在有生之年为防患于未然，就必须将整个淮西集团连根拔起，对于整个统治阶层啊来一次大换血，借机以笼络各方，使统治阶层处于一种权力平衡状态。后来发生的那个南北榜事件就是朱元璋这一心态的又一反应。朱元璋啊并不是一个特例啊，武则天武周取代李唐的过程啊也是一个忠于李氏的关陇集团被武则天不断剪除的过程。原有的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济啊等选择了投靠武则天。那么再读两段啊，这个议论嘛，从朱元璋借空印郭桓等案之机发飙，从而严厉打击官僚阶级、豪富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上看，他也是要大力削弱国家的上层建筑。 以造成其相对于皇权及社会中下层的相对弱势，使得国家的上层阶级暂时形成不了一个巨大的相对稳固的统治集团，这样也就有利于维护诸氏的皇权统治，以这种朝局反复动荡的大乱来换得政权稳固的大治。从对整个国家包括社会底层人民的祸害上看，老毛是大大不同于朱元璋的。朱元璋唯一的目的啊，老毛唯一的目的就是巩固自身的权力。不过从以上也可以看出，有时候啊，皇帝固然与官僚阶级有利益一致之处，但更多的还是与人民利益较为一致啊。可见君主制并不是最坏的一种专制制度，而是那种共和之下出现的专制制度。这一点啊，孟德斯鸠也指出过。因为共和之下的独裁专制啊，它的权力基础只是一部分人，比如一个政党，依靠这一部分人来统治大多数人，权力基础啊还不如君主制广泛。共和制下的独裁专制显然更没有合法性啊，君主制下强调君权神授、君权天授，共和制下的独裁专制更容易造成权力的激烈争夺以及高压统治、警察统治等恶果。当然了，朱元璋这个大肆清洗功臣啊，也有就是说蓝玉他们这方面的责任，比如说蓝玉啊，他就是比较嚣张吧。朱元璋杀那么多功臣啊，实际上还留下了两个，这两个人啊，分别就是耿炳文和郭英啊。郭英啊还是朱元璋一个妃子的弟弟，然后耿炳文吧，他这个人啊，就是比较忠谨、比较小心啊，会做人啊，而且有一定能力。下面就谈到第六个大问题了啊，就是朱元璋反贪啊。老毛那个时代他有特权，其实啊，权力是很腐败的，远远不如朱元璋那个时代。比如说，这个朱元璋就是给那个官员啊开的工资啊很低很低，作为正二品官阶的就是各部尚书吧，全年的俸银啊才不过150多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可能十几万吧，可谓京师居大不易啊。而且有一个通政使啊，曾炳正啊，他是二品的，他跟尚书一样，他因为直言触怒了龙年被罢官啊，就是他回家的时候啊，竟然就是说没有路费啊，结果呢就把自己4岁的闺女给卖了。出卖闺女这种事情啊，有悖于人伦啊，可能也伤了朝廷的面子吧。朱元璋就生气了，结果啊就把这个曾炳正给阉了啊，最后曾炳正本人啊也不知所踪了。朱元璋这个打击这个贪官污吏啊，这个在洪武18年前后就掀起了一个高潮。就打击的非常非常厉害，杀了很多很多人。虽然说没有治本吧，但是说在朱元璋后期啊，应该说社会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安乐祥和的图景的。应该说啊，就是说起码对老百姓的影响很小啊，这样对这个官吏啊就这么严酷，应该说老百姓还是受益的。虽然说到了这个明朝的中后期啊，这吏治啊又是一塌糊涂了。然后第七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迁徙自由、职业自由等问题的啊，就是自由度的大小啊，在朱元璋时代也是比较空前的限制人的自由啊。为了加强这个社会控制啊，尤其是人口方面的控制啊，明朝政府还不允许百姓随意迁徙，也不允许百姓啊随意更换这个职业。但是呢，就是时间一长啊，它可能就不行了。就是因为人民啊，就是农民啊，走向破产了啊，大量的流民啊开始出现。洪武26年的时候，政府统计户口数已达上千万，人口超过了6000万。但是到了100年后的弘治4年，也就是公元1491年啊，入册的户口数啊，反倒减到了900多万，人口啊已经不足6000万了。老毛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是吧？你根本没有职业的自由，基本上。也没有就是老百姓啊，就是农民尤其是没有这种迁徙的自由。你要是进城进大城啊，可能还需要就是说开介绍信什么的啊，就把人啊就是人的自由给剥夺了，几乎要到一个极点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集权统治啊。所以我说朱元璋建立这种统治叫准集权统治。第八个问题啊，就是所谓社会的高压了。这种主要是体现在思想的控制、言论的控制。文字狱啊，应该说在朱元璋那个时代也有些苗头啊， 他当然他这个文字狱和清朝还是不太一样，这个，但是呢，他的本质应该是一样的。而且专章那个时代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罪名，比如说这个不为政用罪啊，就是说他不是经常那个打击这个官员嘛，搞得很多人啊，就是学子不乐四季，他不愿意当官或者不敢当官了。家里人宁愿让他们休学种地，也不许他们读书。有的学子啊还甘愿自残，就是不去做官。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秀才，他为了不做官就把自己的手指剁了。结果呢，朱元璋也生气了，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个秀才给杀了，而且把他家给抄了。就是为了防止就是狂夫愚妇仿效这个秀才。前几天说了，就是说在朱元璋时代你批评时政也是不行的，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啊。就话说有几个福建沙县的人嘛，在村边大柳树下扯淡批评一下朝政就几个人嘛，就是说罗福等13人，他们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的厉害咱们如果一不小心犯了字那么就把那个手给截了把手截了那不成废人了吗这个事儿也不知道谁举报的，也有可能是特务也有可能当地人嘛，反正就是让朱元璋知道的。结果呢，这些人都被就是说赶走了，而且家里的那个男丁也都被杀了，妇女就被就是流放到那个边关去了。这个事儿不是虚构的，而且是朱元璋自己在大诏里自己写的。朱元璋那个特务组织就以前就有，就是说检校嘛，然后后来就是这个锦衣卫了。这个我就不介绍了。朱元璋时代就是非常显明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特务组织的这个出现和壮大当然了，就是说，汉朝、唐朝那时候也有，但是都不如朱元璋这个时候这么发达。第九个点就是全民学习大诰就跟老毛时代学习红宝书一样学习毛选为了搞好普法宣传，一贯喜欢破天荒的朱元璋于是又做了一件任何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就是亲自编定大诰系列的案例法，以作为大明律的补充。这个我要讲一讲，就是说大明律它这个是参考了这个唐朝宋朝的法律嘛，就是它对民事方面的一些东西它就是惩罚都比以前轻了，但是有关政治方面的都特别的加重了，就是说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前文已经提及自从洪武18年起，朱元璋先后首订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及大诰五臣等4部案例法，四例之外再加上一些郡令和自己的训话，这也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除了掩盖其滥施屠戮的罪行之外朱元璋的主要目的就是以鲜活的案例来对全民进行普法教育。一个案件配以相应的判决和处罚，事例生动，有名有姓，突然让人觉得不可信，更容易民众理解。刚才我前面说的那个福建沙县那几个人那就是朱元璋写上去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把相关处罚中的酷刑也一一罗列出来，让人读来觉得毛骨悚然就说那个有一个事情嘛，就说有一件就是说下毒的案件，就是朱元璋查出来，而且呢，就是说卖毒药的这个人就是也被活活毒毒死了之后，毒了一下，然后给他解药，解了又毒，就朱元璋写进去了，就是朱元璋本人来实施这个对付这个人。说体现了朱元璋那种残忍的本性，因为那没有皇帝来做这么下贱的事儿这么下贱、这么恶毒的事，但是朱元璋不仅做了，而且自己还写出来了。朱元璋这么无耻、下流就是说这么恶毒也就是老毛能相提并论。老毛干那些事他可能自己也写得出来，写的那些话，他写的特别流氓气十足。就是无耻的那种嘴脸就彻底的暴露出来，让现在的人读了就是非常的厌恶，非常的深恶痛绝。朱元璋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恐怖主义的法治教育来达到其令百姓都一心做顺民的最终目的。为了使得大诰的学习能够深入人心，朱元璋还做出一个类似的一些鼓励规定，凡犯罪者若在家中收藏有大诰的， 就可以将刑罚减轻一等，如果家里没有收藏大告的，就要罪加一等。为了将全民的普法运动推向高潮啊，朱元璋又特别组织民众到京汇报学习大告的这个心得，这有点像唱红打黑，这个唱红的这个进京去演出一样了啊。仅仅洪武三十年五月的一天，签下蒋督大告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而且啊都赏赐了那个钱了，这就跟那个妈的红卫兵啊进北京找毛主席似的哈。由此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片学习大告的海洋，田家岁晚财民币，熟读天朝大告篇，这点热情啊一点不亚于当年全民学习红宝书的情形，集中体现了朱元璋专制皇权的无孔不入。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啊也确实根据朱元璋的一干言论啊编辑了一部明太祖宝训啊，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除了那个特务啊锦衣卫肆虐之外，朱元璋还捡起前代君王等人使用过的屏障之刑，在殿庭之上对一些逆龙民的大臣啊施行体罚，用最直接的暴力强迫臣下顺从自己的意志，并对不顺从者进行威吓。这一点我也指出过，就朱元璋他很多方面啊他都是受那个忽必烈的影响，因为忽必烈他是蒙古人嘛，他就说轻易杀戮大臣，在宋朝的时候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但到朱元璋到忽必烈这个时候，他就轻易的杀戮大臣，就当成他们是自己的奴才一样。然后朱元璋就把这个东西给接过来了，然后首先啊就把那个杨宪给干掉了。再读一段吧，就是说我的一个评论吧。事实上无论朱元璋多么殚精竭虑，他的初衷啊都难免与效果相悖，其将极端专制主义的独裁的精神啊渗透到大明的法律法规中，用于指导大明帝国的司法活动，但是其严刑峻法本身就已经极大地践踏了大明的法治，因为这种刑罚太严酷，其野蛮性啊大大超过了前代，而且啊往往造成株连不已滥杀无辜的现象，以致引起广大民众更多的不满。党服害民官吏赴京啊就是大告中的规定，永乐年间此类事件如此盛行，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告的峻令仍在发挥作用。不过呢这个严刑峻法并不可能持续下去，永乐以后各朝情况则大不一样，到了明宣宗就明仁宗明宣宗这两个朝啊，不仅就是说这个大告那东西啊，就是律告中所列了大告的罪名都已经终止不用了，到了明朝中叶啊，连知道大告的人都已经不多了，到后来啊连这个大告这个原文啊都找不到了。 孟德斯鸠啊总结得好，专制主义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滥用专制主义，而刑罚过于严酷啊又反过来会腐蚀专制主义，以致造成了这个法治的废弛。所以说这个后来这个大告这个东西啊也可能是说一个很那个很偶然的缘故被发现，不然现在还真找不到这个大告这个东西。第十个问题啊，大问题啊，就是说私人生活了。朱元璋后宫啊，就是说很多的嘛，而且他生育的孩子啊，在皇帝里边也是比较多的。其中啊，可能能列就是中国的古来帝王里边，可能能列前十名或者前五名。他有26个儿子，18个女儿啊。但是呢有一些是那孩子啊是早夭了，而且朱元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啊那真是不择手段，就说他杀了自己好多的老婆，这个也跟皇帝这个制度有关系。 因为啊他就朱元璋他担心嘛，就担心出现这个自己后妃啊就是说绑架那个皇帝啊，绑架皇权这种现象，就是说这叫什么呢，后妃这叫外戚啊之类的这样。老毛啊他当然是比较荒淫无道了，他跟那个希特勒斯大林都不一样啊，他纯粹就是说王康老师说的，他是一个东方式的这么一个统治者啊，就是在这个男女问题上就是很像这个东方的这个帝王。第十一个大问题就是朱元璋时代的官员和民众的气质啊就是发生了变化了。 朱元璋的统治啊，我刚才说了就是集团统治嘛，老毛就是纯粹的集团统治了，这个集啊就是极点的集，集团统治啊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出现的最邪恶最极端的一种制度。就说在朱元璋的这种政治高压啊这种言论管控之下，你看明朝啊他这个人啊尤其是一个士大夫的这个气质啊，他的表现啊就大大的变化了，就说很多的都是戾气而且特别的刚烈，比如说那个杨继盛啊，什么杨涟、左光斗啊，是吧，就说这个有一本书啊好像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啊特别偏执啊，就说明朝的士大夫特别偏执。 到前几天嘛也有一个图说嘛，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女人和毛时代的上海的女人啊，就是说气质啊就完全不一样，是吧，朱元璋统治了30年，老毛统治了27年，是吧，都对这个民众的这个士大夫之类的这个气质啊这精神世界啊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统治啊就是说那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有力了，就是啊给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刻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且朱元璋时代啊大概有这个民众造反啊有记载的就有300次了，当然啊就是说老毛这个时代肯定也很多了，尤其是那个大饥荒时代啊反抗规模其实也是很大的，大家有的人可能只是不知道。我再强调一点啊，毛时代最可怕的变化还是跟古代不一样，就是除了搞公有制以外啊就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我称之为王天下啊。这种思想的革命啊往往是最恶性的一种革命，比如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强推无神论啊，中国原本是一个儒教的国家啊，如果把这个儒教整个道德伦理体系给打烂以后，那势必会造成社会这个最恶性的影响。就说英国的那个保守主义之父吧，埃德蒙·伯克就说，人类从构成来讲就是宗教的动物，如果把传统信仰和伦理观价值观都打翻在地的话，那么某些粗野险恶且有辱人格的迷信就会取而代之，这就是马教毛教取而代之。 这个埃德蒙伯克又说，摧毁古老的思想和人生规则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他那个话就是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说的，就是非常具有先见之明。我们现在怎么评价这个激进革命，其实就要参考这些保守主义的这种观念。而且啊就是说现在整个人类或者说整个西方文明对这个激进革命都有一个反思或者否定，但是在中国这里现在这个革命史观革命话语啊还是占据一个主导地位。然后第12个问题啊，就是说朱元璋和老毛那个死后啊他们就是身后都出来大问题了，那个朱允炆啊被他妈的那个朱棣给推翻了啊，老毛安排的那几个人啊然后也被推翻了，这个可能啊就是说是他们就是说这个真是有些偶然吧，朱元璋这个是很有偶然的，老毛那个可能就是说他也是无奈吧，本身他那个大儿子也死了嘛哈。然后我就说朱元璋他那个本来是这样的，他有老二嘛老三啊老四，但是呢就在他我就是说也快死的时候，老二和老三突然都死了，这样的话就没法制衡这个老四了，是吧，他这个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事情。没想到讲这么快40分钟啊差不多就完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那个朱元璋大传现代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啊，作者啊就是周龙了，希望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购买来阅读一下啊。好，下面进入这个提问时间吧。那现在还剩一点时间啊，我再补充说两句。就比方说朱元璋跟那个陈友谅他争霸是吧，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两个之间啊其中有3次比较大的较量，然后第一次发生在1360年，是陈友谅主动去进攻这个朱元璋的这个都城，当时是就是南京啊应天当时叫，然后这个陈友谅就中了埋伏嘛，然后就说一败涂地了。当时陈友谅的都城啊就临时都城在今天的江西九江，然后到了1361年朱元璋又主动西征啊，打下了安庆，并打下了这个 九江啊，把陈友谅给赶到武昌去了。然后呢，朱元璋这个时候就把江西很多地方拿下来了，尤其拿下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南昌了，当时叫洪都嘛。朱元璋这个时候啊，自信心也有点爆棚了啊。然后在1363年这个春天的时候，去亲率20万大军去安丰解救小明王啊，本来就是刘基他们都反对他去，但是他就是不在乎了，就是有点自信心爆棚，而且他就想做一个，想做一个就是忠臣呢，得一个好名声吧。他名义上就是属于那个谁啊，小明王其实就是宋朝了，就是后宋，历史上称为后宋的一个皇帝吧。他就想得这个好名声，然后啊。他去打败了那个当时是张士诚的大将吕珍，去把那个小明王他们给包围了，然后朱元璋率领徐达、曹应春他们就把小明王给解救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在今天的合肥，就是泸州，当时称为泸州的一个地方军阀左金弼啊，他要派出大军啊去打击，因为这个左金弼他名义上是归陈友谅那边的，然后他去打击朱元璋，那个朱元璋然后在解决了吕珍之后，又反过来把那个泸州给包围下来了，就包围了3个多月嘛。就是说，就是因为那个，怎么说呢？朱元璋他就有点不太在乎了。就这个时候，陈友谅就是率这个60万大军，就是不是60万了，可能就连家属都在一块儿，然后就来打朱元璋，就趁这个机会，就是说，但是呢，这一次啊，陈友谅有点那就是说。谨小慎微了，他没有直接封锁长江，没有去打这个应县，而是去打这个洪都了，就南昌了。结果打洪都啊，打了8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啊。最后朱元璋就是解围了这个泸州，然后又调这个20万大军来在鄱阳湖里跟陈友谅进行决战。这个决战陈友谅不是一败，但是陈友谅运气特别差，因为在激战的第二天。激战的第二天啊，就刮起大风来了。刮起这个大风来以后啊，这个朱元璋方面就放火，然后就把陈友谅他们给烧了，把陈友谅就是他的一个武弟啊给烧死了。这个武弟就是陈友仁嘛，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结果把他给烧死了，而且烧死了好多的那个文臣武将以及军人嘛，把陈友谅方面的这个实力啊给打击了，就是要是没有火的话。朱元璋基本上就撑不住了啊，他可能就撤退去嘛。那时候那个陈友谅方面很有可能就获得胜利，但是陈友谅方面这边运气太差了，他是铁索连舟嘛。他本来第一天没有铁索连舟，但是到第二天，他铁索连舟了。但是呢，不巧的是下午刮起大风来了，然后自己就被烧了。且更不幸的是什么呢？是陈友谅在突围的时候，当然了，那个鄱阳湖大决战打了30多天，但是真正交战时间只有7天嘛。就陈友谅后边就不敢打了，就陈友朱元璋就把他给封锁在了整个鄱阳湖里，让他突围嘛。突围的时候，结果没想到陈友谅被一箭射中了这个眼了，直接就给射死了。说这个如果他逃到武昌以后啊，他可能还能再撑一段。结果让陈友谅一死，撑也撑不住了啊。我最近写的这个历史小说，可以说复活了陈友谅，复活了张定边。因为那复活了陈友仁，关于张定边呢，就是说正史里边记载极少极少，陈友仁更是记载几句话啊。但是张定边确实是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厉害的人物，然后陈友仁应该也算是吧，陈友谅应该也算是，陈友谅在历史记载当中就是说这个人啊力量非常之大啊，他的身手非常之好，就说而且他在短时间内。就打下了3个省的这个地盘了，就是说他的这个发展速度啊比朱元璋还要快，膨胀的非常迅速，然后他的灭亡又也是非常之快。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说他这个第一次和第三次他是主动来进攻朱元璋的啊，如果是他是守的话，朱元璋肯定打不了他。陈友谅的这个失败啊，我总结啊，就是说一开始是有点轻敌，后来就是运气太差了，这个应该说。这个朱元璋啊，这个运气特别好了，这个得天命了。朱元璋这种事儿是好多好多次，看来这个成功啊，不仅仅是需要实力啊，需要才智，有时候也需要运气啊。我觉得这个陈友谅这个家伙啊，他的运气太差了，而且他好几次都这样的。哎，我再讲讲那个张士诚啊， 这个张士诚啊，应该说在元末，就是说反抗元朝这个方面，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在1354年啊，就是说革命处于一个低潮期了，元朝啊就率集中了百万大军，这不可想象，他们几十万军情况去包围高邮来打他。但是因为呢，就是那个元朝可能是翘尾巴了嘛，快赢了嘛，就临时更换了那个大帅了，就是说脱脱原来本来是那个丞相脱脱来挂帅的，结果呢脱脱被他妈的被整下去了。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军心不稳，然后张士诚乘机反击，结果一举扭转了局面，把这个元朝的这个元朝正规军给打垮了。就是说原来这个革命是处于低潮期，结果到了1355年之后啊，朱元璋他们都跟着，陈友谅他们都跟着，就是说都跟着，就然后就都特别，就天下群雄啊都特别兴奋振奋，一下子又开始轰轰烈烈，又开始搞起来。原来嘛，就是说1351年、52年的话是一个革命的高潮期，但是没两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呢，到了1355年又重新的就发展起来了，而且这一次元朝的正规军拉稀了，是吧？但是呢，在北方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察罕帖木儿，这个人非常厉害，把红巾军啊给打的就是落花流水。但是他的运气也很衰，他跟陈友谅一样，他在1362年被人行刺了，而且这一次就刺死了。朱元璋就说了一句话：“天下从此无人矣。”朱元璋一生最怕的就是李察罕，但是李察罕他就被人刺杀了，然后一下就刺死了。所以说，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形成南北朝。我说张士诚嘛，张士诚打天下主要靠的他是他弟弟张九六，他张士德就是。但是呢，这个张士德啊，这个也运气也很大很大。就说他在跟朱元璋方面第一次决战的时候，就被徐达设了一个计啊。就说把他给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他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的这个马撂蹶子了，结果他就被收服了。收服了以后啊，后来可能朱元璋说什么了，或者是把他杀了，还是他自己自杀了。然后就说张士诚方面从此以后就失去了主心骨了啊，然后从此以后他那个军队啊，而且就是在那个苏杭一带嘛，就富贵之乡嘛，也没什么战斗力，人比较多，钱也比较多，但是没有战斗力。就是对朱元璋方面基本上就是没有抵抗能力啊，但是呢也可以进行骚扰。人啊跟朱元璋不一样，朱元璋他投靠的是这个大宋，也就是龙凤政权小明王他们，但是那个张士诚啊，他是两次就是说属于被召唤了啊。他在那个1367年被朱元璋彻底剿灭了，就剿灭他的时候第二个月，朱元璋就开始了北伐战争，而且在北伐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南征行动。这就体现了朱元璋这个方面他这个实力是非常之强，他不仅南征而且北伐，就是北伐南征并举，就是说具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当时他只占据六个省的面积，但是北方呢他是比较分裂的啊，南方他也是各自为战，比较割据的，便于朱元璋各个击破。他北方或者南方啊都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朱元璋啊就可能没有这种南征那个北伐并举的这样一个举动。下面我再来说说这个北伐这个方略问题啊，体现了朱元璋这种强这种什么更高明的军事战略战术吧。当时啊刘基包括刘基啊常遇春他们都主张直接去攻打大都，但是朱元璋认为这种策略是冒险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冒险了，我们有的是强有力的实力。他的主张就是那个通过这个大运河嘛，就是说这个输送粮道嘛，先拿下山东来啊，然后再打河南，然后再打陕西，就是控制潼关这个要塞，然后把这个关东的这个军队给截住，不让他们东来，然后再悬丝攻打大都。朱元璋就认为这个时候的大都他已经没有屏蔽没有羽翼了，那么可以不战而下，但是你如果直接去打的话太冒险，而且你的后路啊侧翼都容易受到威胁，而且大都经营百年不是那么好打的，一旦你千里就是冒着2000里路去打的话，你的这个后勤补给压力会很大，那么你一旦长久的打不下来，那么你的军队就特别危险了。 所以专章采用这种入力不飞这种步步为营这种稳扎稳打的策略，结果这个袁兄弟结果就是不但跑了啊，在那个大渡在通州还打了一小仗，但是在大渡啊基本上就没有打仗，然后就被徐达他们拿下来了。 嗯，在北伐那个时候啊，最主要的一个对手啊就是这个李察罕的这个养子了，也是他的外甥王宝宝啊。王宝宝应该说还是有点实力了，他其实起初他也不是什么忠臣，他也是一个军阀，经常跟皇帝啊跟闹啊闹，他属于皇太子一派。但是到后来呢，嗯，就是说他的老巢山西啊也被就是说明军给搬了，给弄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啊，就是说比较这样的，袁兄弟后来也死了嘛，他就比较忠于这个后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爱由斯里达了啊，这个是袁兄弟的儿子，后来也当皇帝了。我再说一说，看着这段历史啊，好像是很多的史料是吧，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里面好多细微的地方都是不为人所注意，我发掘了好多这个史料或者我描述的这些史实啊，跟就是原来那些书里边写的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发的这个杨宪或者是廖永忠这些事儿，就说过去啊从来没有人说过，也没有人提到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廖永忠，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军事天才，他也是朱元璋麾下的一个军事天才，但他地位不高，而且他是朱元璋第一个消灭的，就是洪武八年就把他给清洗掉了，所以说他关于他的这个事迹啊可能不是太明显。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那个特别需要指出的，比方说那个鄱阳湖，就是廖永忠这个人啊非常善于水战，就说通过这个鄱阳湖这一战嘛，就显示出了这个廖永忠方这个廖永忠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才能吧，就是这个战役结束以后啊，朱元璋赏赐了很多东西，而且啊还亲自书写了一个棋牌，一个就是说挂在那个廖永忠家里，叫什么呢，自卖群将，好像公操群雄之类的啊，就是啊自卖雄师啊，好像就是公操群将啊，就是说而且啊廖永忠非常厉害，在南征的时候他其实是真正的主心骨，挂帅的虽然是康和，是朱元璋他这个他这个同村的这个哥们儿，北伐真正的主心骨就是徐达，南征就是廖永忠，而且廖永忠啊非常厉害，后边还消灭了那个什么了，消灭了这个割据四川的这个政权，当然和那个谁他们配合嘛，傅有德。廖永忠他就是一个特别善于用字的这一个巧匠吧，一个字匠。还有我前几天发的那个关于这个李善长啊，他是怎么被杀的啊？关于胡惟庸啊，他们这些是怎么被干掉的？就说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干？他是怎么来这个布置这些东西的哈？他布置这些东西啊，就体现他的高明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权术。啊，这不是说想杀就杀，就说好像就说是好像老毛整人啊，他好像体现的民意一样是吧，但是朱元璋他杀这些官杀李善长好像都是这些官员们的主意啊，你看我不杀你不行了，而且你也犯错误了，我想保全你，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让你死是不是，而且呢就说那些官员啊，你们李善长他直接是自杀的是吧，他一看也没脸活了，也没法活了是吧，都到这种地步了，所以说这高明的这种权术，要打击这个廖永忠这个也是吧，然后先是说从廖永忠家里搜查出来一些东西，就是说一些检阅的东西嘛，然后把廖永忠拉来问廖永忠怎么回事，廖永忠说那个廖永忠直接就说了啊，就是说兔子鸟尽弓藏嘛那些东西哈，问他怎么回事，他廖永忠就说反正就是我是韩信啊，你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韩信啊，就是说那个朱元璋就说你这个意思就是我是那个汉高祖的啊，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嘛，羁押起来了，在羁押过程当中就给就是说也不知道谁下的令，反正就是给廖永忠整天就是不凉水，当时天有点热嘛啊，羁他，结果这个廖永忠瘫痪了以后呢，朱元璋就打了他一顿，打了他一顿就放回家了，放回家以后啊廖永忠就死了。要打击这个廖永忠这个也是吧，然后先是说从廖永忠家里搜查出来一些东西，就是说一些检阅的东西嘛，然后把廖永忠拉来问廖永忠怎么回事，廖永忠说那个廖永忠直接就说了啊，就是说兔子鸟尽弓藏嘛那些东西哈，问他怎么回事， 他廖荣荣说，反正就是我是韩信啊，你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韩信啊。就是说那个朱元璋就说，你这个意思就是我是那个汉高祖的啊，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嘛，羁押起来了。在羁押过程当中，就给就是说也不知道谁下的令，反正就是给廖荣荣整天就是不凉水。当时天有点热嘛，啊，羁他，结果这个廖荣荣瘫痪了，瘫痪了以后呢，朱元璋就打了他一顿，打了他一顿就放他放回家了，放回家以后啊，廖荣荣就死了。啊，那个下面我再补充说，那个朱元璋他那个，他这个文艺学才能吧，朱元璋后来他特别的就是热爱学习了嘛，据说就是他那个老婆嘛，马秀英嘛，就是、马皇后吧，她是一个有点文化水平的一个少见的这么一个女子吧，她这个喜欢读文史，她可能就是说早期啊，可能就是说，可能是说教给朱元璋一些东西吧。但是后来朱元璋的随着地位的提高啊，可能有专门的老师来教他了。朱元璋就特别，就说喜欢这个学习嘛。然后那个马秀英曾经还说过一次，说孩子们给孩子们说啊，说你看，就是说你们老爹哈、啊，你看就是说辛辛苦苦打下江山，他还每天这么热爱学习，是吧？然后朱元璋也特别能写诗，但是怎么说呢？他这个诗啊，很难说是他自己。就自己完完全全创造的，肯定有那个文臣的那个加工预设吧。朱元璋这个诗啊，比方有一个鄱阳湖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叫题观音阁啊，我下面读一读。一色山河两国争啊，是谁有福是谁轻，我来命尽观音阁，唯有苍穹照化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来就是曾武昌嘛，就是曾那个武元昌那个陈友谅的儿子了，陈李啊，这个叫率师征陈友谅自潇湘所写，实际上就是征陈李的。马渡江头暮虚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他还有好多诗啊，比方说以前有个那个叫什么？其那个不忍安啊，不忍安四生那个叫哈、啊，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两句啊，三生不识英雄主，何必萧萧问姓名？腰间宝剑雪犹新啊，好像有这么几句。好，想起来了，杀尽江南百万兵啊，腰间宝剑雪犹新。三生不识英雄主，何必萧萧问姓名啊，就体现出这么一个草莽的一个霸气吧，有点英雄得志啊。朱元璋啊，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呢哈，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就一个人对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他一个外公嘛哈，他外公啊活了99岁，而且在南宋那个时候就当过兵，就参加过这些崖山海战什么的，就是说那个浪迹江湖啊，这个走南闯北，然后后来啊就是以这个就是算卦、啊、这个卜筮这些东西为生嘛，说这个人啊就是说人生经验啊这些什么东西都特别丰富，我感觉啊他对这个朱元璋的这个成长应该说产生了一个巨大影响，让朱元璋就拥有这种不像土鳖的这些眼光啊哈和这些人生的智慧，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点。朱元璋这个特务组织啊，他有多么猖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宋濂嘛，宋濂就被称为大明第一文臣嘛，他的文学水平很高啊，而且他也是一个史学家，虽然他编著的那个原始啊，也他挂帅的那个不是特别好啊，就是说这个宋濂嘛，在家里请客，然后第二天嘛，朱元璋就问他，哎，听说你家里请客了是不是啊，都请了谁啊啊，这个宋濂是个老实人嘛，然后他就说了，说出来了，啊，朱元璋说好，你没有骗我，然后说你没有说谁不在啊，然后这个宋濂吓了一身冷汗啊，说要假如说是说骗了那个朱元璋的话，可能就惹个欺君之罪了，就说这朱元璋这个特务系统啊，这个渗透特别厉害，你看我说了，他有乞丐、妓女啊，这些三教九流啊，都有他的这个特务啊。 周老师讲的非常好啊，你看这个朱元璋啊，从一个乞丐，从一个小和尚， 后来是跟着他岳父是吧，郭子兴，然后从一个低层的军官，然后逐步的成为这个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个将领，到最后他成队，然后把那些像什么徐寿辉啊、陈友谅啊、张士诚啊，把那些江淮一带的哈，包括江南的，就是中原一带吧，中国中南部的那个各地的军阀都给消灭了，最后呢又把元朝打败，是吧？元朝退到草原，成为北元，长城以南的中国统一为大明，朱元璋非常了不起。周老师请教你个问题啊，有很多这个史学家都说朱元璋可能是回族，是吧？当时可能叫回回啊，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谢谢啊。 回回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根据吧，我认为好像没有这种明显的迹象，这可能是一种民间传说吧，但是我不知道它根据是什么，以前我也注意过，但是我完全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整个明朝这一把的人啊，好像大多数还都是回族，我也看朱元璋是回族，但朱棣好像就不是回族，所以说朱元璋就把朱棣他妈给整死了，整个铁群之行，因为他串懂了，他是蒙古人，胡子都不一样，朱元璋差点没从小就把朱棣给拽死了，说是还有这个段子，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看，谢谢。 前面忘了介绍一个问题了，就是朱元璋啊，他非常的重视这个火器，他为什么能够进行北伐，进行那些决战啊，就是说打败陈友谅他们，主要就是他喜欢这个，特别善于和注重研发这个火器，就是说大型的这种、中型的、小型的，小型的就是这个手冲了，就是手枪，就跟步枪一样了。所以朱元璋军队里边，就是说他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拿这个火器的，就手持这种火器的，包括那些什么火炮啊、火铳那些东西，所以说他那个比较的，就是说在这个兵器上，就是说更新换代了，就是说兵器革新上他比较，就是比较占先了，而且他占据这个地区啊比较富裕，就是南京那一带啊，